好啦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，咁我哋咧其实好耐冇讲关于大陆嘅嘢啦吓，讲下啲国情嘢啦吓，咁今次咧都要讲翻啦，因为咧好似上个礼拜吓，咁一个叫做咧流亡海外嘅叫做富豪吓，呢、這个系中共嘅特工嚟嘅，郭文贵，咁咧就爆咗料就话咧黄岐山啊身家有200万亿。咁我听到咧，哇，好笑！你即系你越嚟越似大纪元，今次仲夸张过大纪元啊！大纪元咪话有三退人数已经突破3亿嘅，定系2亿啊？ 2亿 啊！因为咧三退咧，如果严格嚟讲咧，唔系话冇可能嘅，因为咧佢唔系讲共产党员，佢系共产党、共青团同埋少先队。咁你知道啦，少先队如果你话咧中国嘅少先队人数可能超过10亿嘅，因为每一个年青人后生梗有10岁嘅时候噶嘛，个个都系少先队嚟嘅。系嘛？咁当你大个之后咧，你自动退出少先队噶啦，唔使退党噶，系咪？因为你已经唔系啦嘛，你20岁做咩少咩先队啊？系嘛？30岁做咩共咩青团啊？系自动退队退团噶嘛？系咪？所以咧，佢讲个人数咧，严格嚟讲，你唔能够质疑佢嘅，佢可以系啱嘅，系咪？年纪大咗嘛？ 系。 咁但系啊，郭文贵讲呢条数咧，佢话有200万亿咧，这个就离谱啲。嗱，点解咧？点解我话离谱咧？因为咧，联储局啊最近宣布咗话咧，要缩减嗰个资产负债表，就由40000亿减到20000亿，即系话咧要减20000亿，20000亿美金咧就等于120000亿人民币。咁你咧一个，如果郭文贵讲嗰条数系坚嘅话咧，你根本就美国唔捻使咩啦，嗰啲叫做咩退出市场啦，亦都唔使缩减个资产负债表啦，系嘛？喂，搵黄岐山一个人搞捻掂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喂，200万亿买起你三，即系点讲啊？你退要求退出嗰一部分，要求缩表嗰部分，俾捻晒黄岐山，都仲有8亿剩啊，8万亿啊，唔系8亿啊，仲有8万亿剩，系嘛？咁200万亿系咩概念呢？20万亿人民币咧就22万亿港纸，港股今日嘅市值咧就285000亿，吓、啊，即系咧可以买起港股嘅接近70几啦，吓、啊，将香港股票嘅70几买晒，咁你谂下嗰个银码系几夸张咧？系咪买晒、啊？即系等于收购全间腾讯，吓、啊。中石油、中海油、建设、工商，全捻部买晒，都仲有钱剩。咁你话呢个数字系咪讲出嚟太过可笑呢？系咪？即系郭文贵，我哋一路都冇提及呢个人嘅。点解呢？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有收到少少消息，但系我哋亦都唔中意咧做一啲叫做咧收风党吓，话俾人知我哋收风我哋一样有收嘅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消息就讲。本身郭文贵咧就系、是、江泽民嘅其中一条线嚟嘅，吓、啊、即系江派其中一条线啦吓。咁、啊、佢跟边个揾食咧就都唔知边个啦。总之都系江派嘅嗰条线。咁因为习近平一打贪咧，佢哋咧知道诶唔可以再留落去，留落去一定下一个轮到佢。咁佢咧就带同咗好多嗰啲叫做官员嘅淫照啊，或者录影。唔系录音，系录影。佢咧就据闻咧安排咗好多嗰啲大酒店咧，就招待啲嗰啲高官，甚至乎有政治局嘅委员、常委就唔知有冇啦。咁啊，招待咗好多人咧，系去嗰啲享用美女嘅，系提供埋美女。咁变咗咧，佢系有声称啊，有大量呢啲叫做官员嘅淫照同埋淫片。咁咧系令到佢可以保命嘅，咁亦都话咧掌握咗好多，因为佢其实本身系一个国安系统嘅人，佢本身一个即系安全部嘅人嚟嘅，咁所以咧佢系搞开呢啲情报工作咧，系掌握到好多官员黑材料，譬如话包养情妇，当然系例牌菜啦，系海外嘅身家啦，所以佢可以讲埋。呢、这个黄岐山嘅老婆喺美国嘅社保户口， 系啦， 吓、啊、提供埋个身份证、社保户口，因为咧呢啲系佢以前嘅工作嚟噶嘛，系嘛，即系等于即系俄罗斯嘅普京，系嘛，一捻样，所以咧郭文贵如果将来中国有咩大变化咧，啊佢分分钟翻去做总统喎吓， 冇错， 即系好似普京咁样吓，因为睇佢样啊差唔多高度吓，咁啊翻去做总统都未定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收嘅消息咧，即系讲我收嘅消息咧，就话郭文贵咧就系江派嘅其中一条线。咁所以放过去咧，佢从来都冇攻击江泽民、曾庆红， 系冇， 佢净系攻击一个啫，就系黄岐山， 但佢亦都好少留習近平，因为始终呢江派習近平都係江派扶上去，不过佢要大力打贪呢就震动咗江派好多嘅嗰个利益。因为呢我哋都其实节目讲过好多次啦，啲人话会拉呢个曾庆红，讲到我都讲到口都臭埋啦，曾庆红係習近平阿爺嚟㗎。啊！佢除咗欺师灭祖之外咧，就唔可以搞佢。除非佢话我欺师灭祖啦，你陪扶我，我都点解话佢系佢习近平阿爷咧？因为习近平嘅大佬叫做贾庆林，喺佢福建嘅时候咧，都系提拔佢嘅。 所以嗰度冇事， 贾庆林都冇事，曾庆红点会有事啊？曾庆红系贾庆林嘅大佬嚟啊嘛，大佬嘅大佬咪叫阿公咯。系嘛？即系香港你黑社会嗰个称呼，大佬嘅大佬咪叫阿公咯，系嘛？喂，佢系习近平阿公嚟噶，点会有事啊？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我哋睇翻呢个郭文贵咧，去到海外，佢亦都系一个江派留喺海外其中一支棋子一条线。佢亦都系因为依仗江派嘅势力先可以搵到咁多钱啫。 系啊， 买私人飞机喺香港喺南湾买间屋18亿，系嘛？16亿定18亿买翻嚟装修，抌咗一大笔钱落去，搞咗几年都未装修好吓。咁、我都讲过噶啦， 冇咩机会有得住。 唔会啦，嚟唔到香港啦。 佢敢，佢都唔敢嚟啊！真系有一国两制，佢都唔敢嚟。 系，梗系啦。你一嚟到嘅，佢国安可以做嘢噶嘛？不过我觉得咧，国安都唔敢做嘢嘅，因为港澳系统其实都系港派控制，其实都唔惊嘅照计啊。不过佢嚟到好似明目张胆啫，摆到明要替你习近平眼嚟嘅。 系啊，即系黄杨达啊，请阿陈文根做节目一样，明替你黄毓民眼嚟，系、完全一样。 结果咪督爆你条数咯， 咁唔同咁啊！嗰啲呢啲可一不可再嘅，因为咧始终督数嘅嘢咧，督第二次好大镬噶啦，你始终要银真噶，喂黄喂陈文根当真噶嘛？哎呀，你有咁多钱，哎呀，多谢晒你啊！ 9万， 个礼拜嚟攞你90000人啦。 但最大嘅问题就系佢一过咗去之后，就揾熟师人督爆你咯。 哦，系啊。咁呢个唔关黄仁达事嘅，黄仁达都系想为佢好嘅吓，咁、督爆佢系敌对派系督爆啫嘛，系咪先？即系唔关佢哋呢个督督联盟都好牢固嘅，呢、个友谊暂时好牢固吓， 暂时，不过到最后都系散噶啦。 喂，郭文贵呢单嘢咧，你点睇啊？ 嗱，郭文贵咧爆嘅料咧，讲真咧就三成真就七成假到啦。因为佢主力咧，佢系要攻击黄岐山，因为黄岐山系习近平反贪嘅大员，而习近平反贪咧，其实系牵动咗成个江派嘅利益嘅。因为咧，我哋都讲，我哋节目讲好多次啦，江泽民上台咧，其实系掌权咗20年，佢自己10年，到胡锦涛做10年都系等于掌唔到权，因为最终嗰个权力都系集中喺佢度，所有嘅里面军队啊，即系经济啊，全部嘢都系牢牢掌握喺江派里面嘅，即系江派下低啦，江派又有分呢个张德哥，其实张德纲都系人头嚟啫，主要就系曾庆红、贾庆林呢一班嘅人，咁你谂下啦，跟住仲系上海帮黄谷，系咪？咁 死咗啦， 黄谷死咗啦 ，cancer 啦吓，咁60几岁其实都叫好后生啊，咁样早死啫，英年早逝啊！你睇江泽民90几噶嘛，可以相比起佢咪叫英年早逝咧？ 系 啊，真系惨黄谷。咁我哋睇翻咧，我哋见到成个江泽民系统基本上系将全局牢牢咁控制住嘅，佢掌权咗20年，所有嘅干部提拔由你加入共青团就。年纪大咗啦，啊，就唔再即系退咗团，就入咗共产党，跟住做干部，提升咗上嚟20年，可能系普通一个地委书记，上到啊上上下可以去做省委书记啦，系嘛？咁一个过程咧，全国嘅干部8000万党员，几乎都系江泽民嘅人。你习近平上台咁短时间，你就要去大力打贪，系嘛？系俾你扫咗几，系俾你扫咗一阵嘅军队，可能俾你解决咗徐才厚、郭伯雄。咁但系下低嘅人咧？全部你掹唔晒嘅喎，俾你搞埋谷俊山啦，系嘛？下低全部都系佢哋人嘅，咁你点搞咧？所以咧，我觉得佢哋而家就系江派一个可能一个反势嚟嘅，咪放个郭文贵出去咬你咯。嗰、那个表面上系叛徒，系嘛？逃咗逃亡咗去美国，但系肯定系有江派喺后边。 呢个时间同19大抢位有关嘅， 呢个都系啦。 因为你要睇下跟住嚟嗰个政治局常委系咩料。呢度有影响噶， 呢、这个我觉得一定系大影响啦，因为你睇翻而家成个呢个叫做咧，政治局7个常委，嗱，团派得一个啫，就系李克强， 但李克强都冇乜实权噶啦， 冇啦， 几乎咧李克强嘅实权都俾呢个习近平架空咗。 系啊， 但系习近平其实得两票啫，另外嗰四票咧就全部都系江派嘅，系咪？咁你谂下啦，下一届十即系佢话可能要再减常委啦，即系 减到五个， 风又吹翻嚟，想再减多五个，其实谂住筛走两个江派啫， 系啦。 但系咧睇嚟都未必得啊，我觉得可能都筛唔走。最终咧，而家佢哋国民贵做咁多嘢，要筛走你黄岐山啫嘛。 因为要筛走咗黄岐山咧，即系超过岁数连任。黄岐山做唔到，习近平亦都未必做到，唔系千秋万世，因为你最多都系做好多届。如果黄岐山可以留任嘅，即系超过咗七上八落嗰、那个 六十七六十八 嘅话， 过咗噶啦，黄岐山过嘅、啊， 所以佢唔能够留任。但如果你唔留任，佢打贪大业搞唔掂，到你留任嘅时候，习近平亦都。可以即系话，头先我所讲嘅，即系呢个案例， 玩多届， 佢又玩多届， 玩多届。唔系，但系而家好明显咧，其实习近平冇人，佢身边咧啲人系上唔到，即系接唔到班啊。因为点解咧？头先都讲过啦，呢二十年嚟咧，基本上所有人都系江泽民嘅人，由你提拔嗰啲咧，坦白讲，都系比较相对咧，都系级数低， 新啲， 唔系新啲啊，系你提拔翻啲四十几五十岁，佢捞咗二十年干部都系做嗰个位，你突然间连升五六级上到中央，根本人哋唔服，好似有个要提升做公安部长，习近平以前只马，个个都唔服噶。嗰、那个上唔到去嘅嗰个度， 点解你讲呢个情况咁似香港七七七嘅？ 香港都系，你见七七七啲干部都系噶，佢个班底，喂，俾你嗰个叫做咩丁丁乜鸠嘢系嘛？丁叶燕眉系嘛？做到而家就嚟退休，都仲系做邮政局局邮政处处长，呢个系极低嘅官阶嚟嘅，即系话咧佢冇佢下低班底咧上唔到嚟，唔够班。因为做咗几十年公务员都系去到嗰个位置，已经系行人止步噶啦。你再跳一级系上唔到。 佢唯有一个系佢嘅即系系统嘅大救班嘅嗰个叫聂德权。 哦， 其他冇啦。 系 其他嗰啲已经你睇见而家嗰个即系传出嚟嗰个所谓班子啊。 系系， 即系呢个唔知咩班马戏班定咩班咧，就真系唔知啦。 冇啦，好。 佢真系望落去，哇！我真系谂下，咦？头嗰三件司长又系嗰三件。跟住仲有件垃圾桶喺下边， 然之后你见你 仲有黄锦星， 你喐唔到系咧？喂，黄锦星喐唔到，陈茂波当你冇办法啦，系嘛？因为可能中央唔放人，下低嗰啲二大碌全部你都搞唔掂嘅，系唯一一个吴克俭啦，系佢系有能力换走吴克俭啦， 佢都系换翻个副局长上，因为其实 冇人， 咪又系嗰啲人， 唔系其实都系因为冇人。嗱，咁啊，我 佢手上冇人， 系佢手上冇人。咁我亦都讲翻啦，佢嘅情况其实同习近平一样，习近平一样系手上冇人。你话你所有人啊，即系上得去大台嘅人咧，全部都系江派嘅人，人哋系控制咗中共二十年啊嘛，始终唔同啊嘛。咁你个时间亦都好短，即系你掌权嘅时间啊。你一路俾你，其实已经换咗好多人噶啦，尤其是军队系嘛，但系咧好多时你军队又冇办法控制晒咧。 最大嘅贪污咧喺金融体系咧，太子党咧齐晒人喺度， 系啊， 咁你太子党就系你嘅后台， 系啦、啊， 全有太子党。 陈元家族、王振家族，你喐到佢咩？中信系统你喐到佢咩？ 系啊， 喂，系咪先？跟住仲有邓小平家族咧，系嘛？你喐唔到噶。而家安邦保险为一个女婿，一个孙女婿，唔系前孙女婿，都话控制咗个安邦保险。跟住你有冇都温家宝啊？嗱，唯一系唔属于江派就温家宝，就珠宝系或者保险系，系嘛？又平安保险系嘛？马明哲啊，个个都话系温家宝嘅人头。咁除咗一个即系点讲啊？嗰、那个唔系江派之外，成个金融体系都系江派嘅人。咁你点样喐佢咧？ 因为太子党，你冇搞唔掂。吓！而家你郭文贵出嚟讲咧，亦都人哋真系手头上真系有料，佢真系唔怕你。第一，我啲老婆仔女，我一爆你放晒，跟住埋美国。第二，近期最好笑就拉咗你盘古集团嘅三条友， 盘古会 吓三条友重罪嚟嘅，全部判缓刑，即系唔使坐。 缓刑系死缓定系咩啊？唔系 缓刑， 缓刑都唔使啦。 判五年，跟住缓刑。 哇！呢个真系向佢跪低咁滞。 系，即系跪喺度嗱，我唔搞你啦，你唔好再爆啦。 系， 你再爆我要扑街啊！喂，直头去到咁咯，三个判五年，即系从来即系你贪污几十万都人头落地啦，系咪啊？而家呢啲亿亿声 几十亿嚟计，即系条嘅案例，咪啲嘅案件，屌你老尾判五年坐五年，跟住缓刑，即系唔使坐。 其实就算坐五年咧，喺入边都系过住皇帝式生活噶。 即系连判你坐都唔够胆啊！ 系啊，而家好大镬，系等于向佢跪低咗噶啦。 系咪啊？咁你问啦。 仲有一样，有一样嘢，郭文贵呢次咧，就同我谂咧，有个人咧系向佢学习嘅，嗰、那个叫仇思达，就系咧佢个唔系佢个招数一样啊，就系、是。讲嘅不同嘅嘢都好啦，佢向同一个目的进发嘅，佢就系一个目的，就系黄山嘅啫， 冇错啦。 即系仇思达咧，就系、是、集中嗰几样嘢，就系、是、嗰几样嘢噶啦。而家总之咧，你任何嘢想话 side track 佢唔制，系向住。 其实 郭文贵又系咁样， 郭文贵系好聪明。 咁啊，梗系啦嘛，你喺中共特务系统，佢仍然都可以搞到中共过百亿走。你估嘢少啊？ 唔系、那个问题系，如果呢啲人稍为唔醒嘅。就已经死咗十次啦， 王立军 系啦，真系蠢。 唔系，咁佢呢个比王立军级数高好多嘛？佢本身系安全部系统嘛，训练呢啲系训练得好紧要噶，好精密咁训练嘅特务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又系特务，又识得玩金融财技，跟住又识得去银行借钱，系嘛？又识得买私人飞机。 佢而家即使佢话喺度系咁狂袭共产党度咧，实际佢本身就系同流合污嘅只企。而家你不能够将佢变成咗英雄或者正面化，即系唔能够好似林依丽咁，屌你老母当佢神咁样，日日喺度吹捧佢， 或者 扑街嚟噶嘛。不过自己佢只不过做黑金，即系金手指督人啫嘛，呢个督灰。 佢都做咗打手啫嘛。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等于咧，如果咧你系喺香港听完呢个仇思达咁完一大轮嘢之后咧，你发觉仇思达系神嘅话咧。咁就都对唔住啦，你同支持郭文贵系一样 嘅，你嘅智力同一卵样噶，其实 喂一样嘅。 郭文贵都系共产党嚟噶，佢系特务嚟噶，国安系统噶。 喂，你估佢爆人哋嗰啲嘢，佢冇做过咩？ 一样，佢全部做晒。 系啊， 包养情妇有啲咩冇做过啊？杀人放火，我谂绝对佢都有做。 一定啦， 吓、啊， 即系等于仇思达，你估佢系唔知道以前热血啲衰嘢咩？佢因为今日至知嘅咩？ 一样啦，一早知噶啦，即系咧，我哋即系要有比较清晰少少去睇一样嘢，就唔能够话过分吹捧佢。喂，郭文贵而家做紧嘅嘢系共产党主使嘅， 所以 绝对系共产党主使。 所以咧，所有嘅更严密、更扑街嘅组织，或者更厉害组织，都系喺内部攻破。所以加入共产党而消灭共产党咧，系可行嘅。 系 啊，即系所以咧，呢件系真嘅。你睇下热血公民、邪教组织一样爆，因为佢自己人里面爆。而家共产党都系呢单嘢唔知点收尾，因为郭文贵肯定揸住更加强大嘅嘢，令到习近平投鼠忌器，唔系净系一个黄岐山咁简单。 佢其实主力系想，其实咧剪咗黄岐山咧，习近平就冇用噶啦，就等于点等于几等于咩咧？等于以前嗰个叫做华国锋， 系 你冇晒所有嘢啦，咪俾你做个虚位元首咯，你咪做李先念咯，国家主席咯。 唔系嗰阵时系连国家主席都唔俾佢做啊，一夜铲晒啊！ 唔系咁，佢当时嘅情况系有特殊需要，系咪？因为你攞住毛泽东个接班人啊嘛，你办事我放心啊嘛。佢话有张字条，其实留嘅，肯捻定留啦。但系而家嘅情况唔同嘛，你咪做翻当系啊，俾下面啊，你咪做李先念咯、杨尚昆咯，要两个做个国家主席噶，冇实权。 所以华国锋未可以吓、放心咁交出佢嘅权力，咁咪早死咯，好死。 我唔系华国锋都成九廿岁先， 好死到今时今日咧，仲系风光大状嘅，系有奇怪，佢唔好搞粗鲁啊！但系而家根本上咧，风光大状，系啊， 亦都冇人记得佢啦。坦白讲， 唔系你梗系唔系啦，共产党 老一辈就记得佢， 后生啲嗰啲真系唔知噶， 直情而家大陆啊，30岁以下冇人知道咩叫华国锋。 我知道你咁样讲，我冇话你错。但系近呢十几年咧，华国锋嘅家乡咧，重新咧就标榜为伟人之乡。跟住咧， 咁系旅游项目嚟嘅，即系景点啊！你明唔明？ 系景点， 即系老毛个故居。 韶山咯、 啊，韶山一样啫嘛。 韶山一样系旅游景点嚟噶。喂，林彪啊，迟啲佢屋企都系成为旅游景点啦，系咪先？系嘛，系争在高光平反未啊？高光唔知未啊？即系咁样啫嘛。 所以。我都买咧，即系19大之前咧，即系郭文贵陆续有嚟， 睇下去到边个位置停嘅啫，系咪真系要揽炒呢个习近平？ 唔会，肯定 应该就系搞掂黄岐山就收工。 佢哋咧其实系要搣咗黄岐山呢只棋，就令到习近平孤家寡人。咁佢哋咧就可以掌控， 同埋亦都冇啊，同埋亦都冇破到一个所谓七上八落嘅先例。咁、到时咧，习近平想做多届咧就难咗好多啦。 系。 喂，呢单嘢讲到咁上下，你话讲大陆